Thank you. Thank you. 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0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《感生灵》《沂蒙山小调》《丢戒指》《山清水秀太阳》《三十里铺》《拔根芦柴花》《摇篮曲》《编花篮》《黄杨扁担》《走西口》《龙船调》。 Bye. 人啊，一个眼儿哟，来一个蜜蜂儿，它蛰我的手心儿啊，啊，甩手丢了金戒指儿，哎哎哎哎呀。我的那个情郎哥给我买的啊，啊，1003分儿，啊，哎哎哎哎呀！要啊是啊，老头捡那鸟啊去呀，一个眼儿哟。请到我的家中啊，附上酒席儿啊，我情愿认个干亲戚儿，哎哎哎哎呀！要啊是啊，小伙儿啊，捡那鸟啊去呀，一个眼儿。什么礼物我都乐意儿啊，就是不能拜天地儿啊，要什么礼物我都乐意儿啊，就是不能拜天地儿啊， 蜻蜓点水跌出

铁砂，你那个狼啊，如风似晴天，小小的狼儿呗，一下扶摇牡丹别扭啊。 风儿那个劲 只有三节么数得巧，那么接对哈的呀。